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 去城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，0316-3095-777。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，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徐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，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最近呢，在英国，他们的女首相梅幸福感应该不是太强哈，因为各种麻烦的事情。这是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，发现在英国将近一半的英国人希望梅能够主动辞职，就是这个女首相啊，你能够主动退出这个，把这个位置让出来。而且只有38%的人依然在支持梅留任。当然梅也表态了，梅说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，这个首相我会继续做下去的。但是啊，之后面这后面棘手的事情真的是好多。你像一个星期之后，梅要跟这个欧盟谈判退欧的事宜怎么办？本来呢是说这个英国退欧重点的谈判主题要放在移民问题上，但是呢这个众议院，因为最近众议院重选了，又不被梅控制了，众议院说不行，你们不能谈这个，你们要谈经济问题。所以现在呀，这个梅也是焦头烂额。不过还好啊，没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爱好，还可以缓解缓解。他呢喜欢买鞋是吧，买各种名牌大牌鞋子。但是梅也说了，各位英国人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我的脚这么好，给我的脚买这么多名牌鞋吗？因为工作已经够棘手的了，还不对脚好一点呢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我独自在你左右，那个缓缓心跳的灯火，是我不想能忘我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热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走进现在暂时的我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我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

城市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到了我们今天 Love Words 情话贴士的时候了哈，今天呢要教你的这一招啊，这一招情话是发生在一个超市门口的。一对情侣呢逛完超市，当然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啦，对吧？那女朋友呢当然就吃着从超市里买的各种东西，男朋友呢因为男士嘛，手里就拎着很沉的从超市里购买的物品。女朋友就说了，注意了啊，分点给我吧，我帮你拿。男朋友说，你确定？那好吧，我把最重的给你啊。于是这个男朋友就把东西腾到了右手，然后把左手给了女孩，两个人一起手牵着手走回家了。有没有学到？我跟你说，这样说话做事的男士都找到女朋友了。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，只怕就此迷失自己。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，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。仔细问过我的心底，到底付出真情几许？虽然你从不曾在意，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想告诉你我的心情，你并不是我的唯一。虽然你说你不在意，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可以原谅自己。 我又留言说，我喜欢简单点的生活，觉得在太大的城市生活比较累。那来合肥两年了，有家人在身边，有爱人在身边哈。回来了呢，也有住的地方和稳定的工作，每天都自己去上班，下班接另外一半一起回家，周末一起出去吃吃饭、踏青，然后呢卤个串什么的，偶尔呢去别的城市转一转，每周都是这样，第一次感觉到了稳稳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感啊，真的是棒棒的。但是呢，我听众群当中好多听众的留言哈，都好像这个稳稳的幸福比较合自己的心意啊，比较舒服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觉得我目前的生活过得太稳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就觉得我现在过的是老人的生活。我现在我是真的身边特别需要有一个人，就是这种人啊，就天天带我赚钱，然后张口闭嘴就是工作，然后约我出去就是谈工作谈钱，然后看我不努力，反手就给我一巴掌，因为我走向人生巅峰的那种人，我特别需要现在。 是在放映我这句语气，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我自己，骗我爱与被爱不一定是真理，直到被疼是一种无尽，等我无法完全救赎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并不让预留的浮现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你飞向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但是那是你情不自禁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。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房间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但是那是你情不自禁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手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女孩跳起来的透然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独标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袁留言说，我现在觉得幸福的感觉就是孩子考试成绩，哎呀，怎么考得那么好，让我找不到理由去揍他，失去了把他玩到哭的乐趣。袁啊，你家孩子说，妈，人家都是玩别人家孩子，我在外面被别人玩，回家还要被你玩，我容易吗？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紧紧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。

陪在父母的身边，同时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，身边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，这就是幸福。你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啊，所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心灵，随心生活就好。那你呢？今天同时也是跟你一起聊一聊，你的幸福是什么？最近，如果给幸福下定义，你想要说什么？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依然是，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，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，你来你去。 我该就不曾流过雨，有多少心事变回忆？人要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，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有孤岛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冷。谁敢真心？是谁真心爱你？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潇洒的可以，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心，是谁最深爱你。

如果给幸福下个定义的话，你会想要说什么哈？梦如张蝶留言说，我感觉呢，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挺幸福的，我都好多年了，弟弟妹妹都结婚了，我的父母健康，不愁吃喝的。其实虽然你嘴上说着幸福哈，但是你后面跟着弟弟妹妹都结婚了呢，肯定你也有压力的，对吧？父母健康肯定是健康的催着你，是吧？但是我跟你说啊，都会变好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会好的，因为你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你就习惯了，最后发现习惯就好。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。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，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，你的倔强是一道墙，内心不开放。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，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，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，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。别说还有感觉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只能忠于直觉，只因为欠缺，所以从不懂拒绝，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。别说还有感觉，你我都知道，拥抱不代表亲切，可能是害怕被拒绝，直接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？同样皱着眉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

OK， 你呢？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？下个定义的话会是什么？依然是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。It's豆豆留言说，我的微信名、我的 QQ、 微博名字都叫猪豆豆，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出过疹子，所以我经常长痘痘，所以我就叫猪豆豆。那个我决定把我的名字改成打豆豆了，而且打的是青春美丽格拉豆。 月光在暗里绽放，是我为你轻放。 残留到你心上，颤动的琴弦。

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WF 说，最近记忆犹新的一幕就是曲筱绡泼妇骂街应勤妈，哇，好解气呀、啊！我觉得曲筱绡未来嫁给赵医生之后啊，应该跟婆婆处不好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。